相。什么叫世间相？十法界是世间相。啊，你用真见去见，法界是一真；你用带着妄见去见，法界是无量无边的。啊，不要说每一个人是法界，就一个人自己都分不清的法界了。真跟诸说非常单纯，妄就非常复杂。单纯的自在，复杂的就苦恼啊。那么我们从这个见性上来说，那就是故不明见，不得明之为妄见。啊，这个不明见，这个见是妄见。啊，那是真见呢，那不是妄见的。人王经里头啊，有说金刚定前，所有之见皆不明见。那个见叫真见。啊，那么金刚定以前，换句话说，本就菩萨以前呐。不叫真见，这话说的过分不过分？给诸说不过分。为什么呢？因为等觉菩萨还带一分身相无明，没破。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的见性上啊，还带一分虚妄。啊，金刚定啊，是如来果地上的名称，所以到如来位呀，这最后一分真相无明也破了。这个时候是纯真无妄啊。那么我们想想，这个标准提得多高呢？虽然是高，而实在说啊，大法平等，无有高下。啊，十法界是平等的。因为性是平等的，所以相也是平等的。性相既然是平等的，给诸位说，迷雾还是平等的。那我们在肖像里面说，天台的藏通别语不平等啊，贤首所建立的孝实宗顿言在也不平等啊。诸位要晓得，不平等是我们用妄心去看。如果立了妄啊，你看那个藏通别言、孝实宗顿言，原来还是平等的，是一不是二啊。四教里面，四就是一，一就是四。五教里头，一即是五，五即是一，一多不二啊。这个是真见所见到的境界啊，也正是六祖所说的"法 法本来没有的解。因此我们修学也没有正见啊。那么正见这个相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自己肯不肯放下而来的。你要确确实实把身心世界现在就放下了，那就成佛了。在我们看哦，本草啊，你要是放不下，就今天放一点，明天再放一点，慢慢地放啊，那么这就叫见呐、啊。可见的这个对与见呢，这是自己的事情啊，本来没有这个事情啊。龙女八岁可以成佛，给诸位说，女人八岁就能成佛。并不是只有他一个能啊！啊，六祖大师一文千悟，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一文千悟，就看你愿不愿意嘛。啊，楞严说得好啊，谢即菩提，那就看你肯不肯谢。啊，这个菩提是指的无上菩提。所以正与见呢，实在是迷雾上建立的啊，它不是真的啊。真实法里面确确实实没有正见啊，成佛也没有一个早晚。所以古德跟我们讲啊，忘之又之啊，我们现在最难突破的这一关，就是认为自己有知有见啊，我懂得佛法啊，我一肚子佛法，糟了糟了，这一肚子佛法就完了啊，一肚子学问这就坏了。啊，你讲得很清楚嘛，本来无一物嘛，本来无一物，你怎么能装一肚子学问，装一肚子佛法呢？啊，这就确确实实有所不知了。啊，有所不知呢，就是不悟啊。不但在一切境界里面不悟，展开佛经也不悟，看古人的注解也不悟啊。为什么不悟呢？正是你肚子里头有佛法有学问，所以你就不悟了啊。你要能够像六祖一样，本来无一物，空空如也，你见色闻声都开悟啊。啊，好像这个佛经里头啊有一个小公案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人呢请教释迦牟尼佛说啊，舍利弗啊智慧第一啊，人家就向佛问呢，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智慧？佛就举了一个比喻给他说，他说你看到鼓没有啊？啊，我看到了，鼓的时候一敲就响，大扣在大鸣啊，小扣在小鸣，这就像舍利弗的智慧一样啊。鼓的肚子里有没有东西？没东西，空空如也。对了，舍利弗的肚子空空如也 啊，所以这大寇则大宁，小寇则小宁。啊，那个鼓里头要塞满了东西，这敲就敲不响了。所以心要静，要虚啊！你看这个数学里面，语言，语言的心是静的，不但是静的，而且是非有非无啊！你要说有，有找不到啊；你说没有，那也讲不通。为什么呢？语言周是依语言心而建立的，非有非无啊，真心就是这个样。所以学佛呢就是修心的，心是万行的枢纽。一个人要懂得修心，这在佛法里面讲从根本修。我们以前讲过大珠和尚语录，就是正悟入道要门论，我们讲过好几遍。大珠就是慧海啊，是六祖的学生。正悟入道要门论里面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要从根本修。根本修什么？就是修心啊。佛法常用法轮来表法，也是代表这个意思啊。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心是不是静，是不是定啊，是不是空空如也呢？不但我所有的要放下了，连我知也得要放下啊。到这个时候你就开智慧了啊。如果你说我已经到这个时候我还不开智慧，那么这是什么缘故呢？正是因为我没有放下。为什么呢？我还在求智慧嘛。那有还有我这个能求还有所开的智慧，能所依旧没有忘掉，没放下，这是障碍呀。果真放下了，障碍是没有了。那个时候什么真知无知无所不知啊。真见无见无所不见啊。大家要晓得这个道理，要认真从这个五念五原则上去用功夫。所以古德说一句话很好，众生之见尽，而后佛知佛见现前啊。众生之见就是妄知妄见呐啊，妄见妄知妄见淘汰尽了，真知真见自然就现前。为什么呢？真知真见是本有的，不是修的。我们真知真见不能现前，就是妄知妄见把它盖覆住了。所以去了妄就是真，再要是求真呢，这就错了。求真这一念是个妄念，啊。那么到这个地方，莲叶后面呢，给诸位说过去了。 前后的照应，顾一奎从表姐里面对着看啊，就很清楚啊，那是文字前后的照应，晓得他怎么推怎么进啊。大前提容易明了的，而说到真实的道理确实很不容易懂啊。那么进退后明无非是以容易懂的来比例发明难知难懂的。啊，经文的格局啊，这个前后都差不多的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莫难如彼众生同分妄见，这个同分妄见还是记得前面，这是举一个过，这一过那现在讲的时候就是古时候一个部落啊，或者我们讲一个村庄啊，一个小部落啊，那么这个地区的人所见的种种灾象，劣彼妄见别业一人。那么这是先退一过同分妄见，建立同一人的别业妄见。为什么呢？前面讲一个人眼睛长病，见到登山原因，这是最容易懂的啊，这最好懂的。那么一个地区的人所见到这个自然的这些灾象啊，确实比较上难懂，所以这是以这个别业来比例同分啊，劣彼妄见别业一人。说一病莫人呢，同彼一过啊，这个一国就是一个部落啊，一个病眼睛的人所见的登山云云啊，那我们就这么说吧啊，他是眼病啊发生这么一个错觉啊。那么佛在此地的就用这个容易明了的此相来比列发明那一过之人所见的种种不祥的灾象，从哪里来的？从过缘而生。虽然同等别业不相同，所见的境界也不一样，但是在理上讲呢，可以比例发明，都是由于业障而起妄见所生。所以说到这个地方，我也是常常勉励我们自己的同修啊。你看现在这个报纸、杂志、新闻里面，我们现在这个全世界。这不是一个小国了啊，不是一个小部落了，今天环绕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种种不祥的灾象，我们有没有觉悟？这个世间科学家的时候也有点觉悟，觉悟的不彻底，偏在一边啊。那是说这所谓什么呢啊，这个科学的公害呀 啊前天报纸上就刊登了一段啊，警告这个世界上这些科学家啊，尤其是美国啊，现在这个公害的时候就是太空当中二氧化碳太多了，会造成什么现象呢？造成两极，就是南北极的冰融化， 这个灾害的时候，大概是没法子避免的。现在你看，全世界的气候都不正常，灾相啊！这是个凶相啊，两极的冰要化融化之后了，今天世界上差不多一般这些大都市通通都到海底下去了啊，这个海洋的水平线要升高好几公尺啊，我们台北市也会在海底下什么人能够挽救？什么人今天能够说停止？好，我们这一切的学，这个科学都能，他不肯停止，天天还在那里求进步、求发展。换句话说，希望这一天早一点来临啊！大家拼命的干嘛？啊，那么再看到这个战争的灾害，啊，你细细的去看看。苏联现在这几天的新闻报道，要跟美国开高阶层来谈判了啊。那么我们想想，苏联要跟美国来谈限武，苏联什么时候啊遵守过诺言呢？这是世界上一等一的大骗子啊！他有什么诚意来跟你谈判呢？他的谈判是什么呢？是叫你别造武器，我跟你拼命的造，你不要造啊！限武这桩事情是只限你，不限我啊！他是干的这一套。你看过去，不过限了多少次了？越限呢，他越膨胀越大。美国是真正限了，啊，真正节制了。啊，他这一招的时候，可注意什么？这一招非常厉害。为什么呢？他今天是陆海空军的军力都远远超过美国之上啊，就是准备动手了，下手了。这个口号喊起来了之后，这有利于他。为什么呢？你美国要是在军事上再要是加强军备，那么叫世界上这些国家都认识美国是个好战分子啊，苏联才是真正和平的。叫这个自由世界说同情苏联啊，给这个美国对立，这个手段太厉害了啊！你美国今天国人限制了，那就亏吃的啊！你要是再是竞争，好，他就把这个帽子扣在你头上啊，你是个侵略者啊，叫全世界的人都不同情你啊。以后的胜利是苏联呐啊，美国永远是挨打的份啊。如果美国再次发展军备，那么苏联一定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个大战很快就爆啊。今天美国这些将领啊，也都常常发表言论，陆海空军都不是苏联对手啊。那么诸位要记住，大的灾难眼看着就要降临啊，我们还要在这个世间去增长增短，去搞是搞非，那就不得了了啊。这个灾难呢，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小三灾呀 啊核子战争那么诸位想想，现在全世界这些核子国家造的那么多原子弹，造到了干什么的？啊，摆着玩的， 不是的，是要放的呀，等多一天来比赛呀。真正能够挽救自己的，可以说除了佛法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这佛法给读书，佛法是觉悟之法，就除了你自觉之外无人能救你，要自觉啊。佛法是觉悟之法啦，要把宇宙人生的真实相看清楚了，彻底明了了，这就叫觉悟啊，这才叫学佛。学佛就是学觉悟啊，再要迷惑颠倒下去，恐怕是一世人生，再这人生不容易了。那么我们自己冷冷静静的去检点检点自己，我们五戒十善呢全不全？如果心里面还常常起贪嗔痴，还常常造一切恶业，说给别人听，别人不相信，我们自己明了，三途有份呐。大家经也看了不少了，堕到三途之后，诸位想想，从三途里面再出来，那不是个容易事情，也不是短时间。今天我们还得到这个人生，我们今天讲成佛做主啊，就在自己肯不肯做啊，可以说是无有顿渐。但是一落到三途之后啊，那个就顿渐分明了啊。为什么别人觉，我们自己不觉呢？唯有觉者能放下，不觉的人是决定不会放下的。大觉之人彻底放下，小觉悟的人再放下一部分。如果我们名闻利养放不下，杀盗淫妄放不下，这是完全不觉啊。名闻利养杀盗淫妄放下了，这才保个人生呢，这能得人生。换一句话说，把三恶道放下了，人天两道还是舍不得啊。这个不是聪明人啊，念念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经上说的清清楚楚，纵然不能得一心，也要功夫成一片啊。换一句话说，纵然不能断惑，也要能伏惑。你们想想伏惑是什么意思？刚才讲的名闻利养无 六尘，自己要用智慧把它控制住，这叫福祸啊。控制不住，这就是扶不住的。扶不住，他一天念十万声阿弥陀佛也不能往生。啊，果然能够扶得住，如命中时十念那已经足够了。问题就在你能不能放下，能不能扶住烦恼。这个叫真正的功夫啊，这真实功夫啊。功夫不是说一天念的好多拜的好多，那是功夫啊，不是在那个，诸位一定要记住啊。功夫是在什么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能保持自己的心清净，不为境界所动。心清净与净土就感应道教，是在此地啊。佛号我也曾经教给诸位念的方法，我们在境界里面心才有所动，立刻一声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压下去，这叫真念佛啊。我们现在顺境了，心里起了贪心了，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个贪心咽下去。遇到灭境了，心里面呢起了嗔恚心了，马上一句阿弥陀佛把嗔恚心咽下去。啊，二六十中的不起心则已，起心就是阿弥陀佛，不起贪嗔痴妄，这叫念佛。一面念着阿弥陀佛，一面还恨着别人，这怎么能往生呢？啊，甚至于还念佛的，念佛跟人家比赛的，啊，这个里面的时候是贪嗔痴充满了，啊，别人今天念了一万了，我要念两万，我要给他抢。我念两万了，贪心起来了，哎，他要跟我比赛，我恨他，我也要比他超过，嗔恨心生起来了。一听到我念的阿弥陀佛，心里面是贪嗔痴慢的时候，天天在增长，这不行的。这样念佛给诸位说，照样做比喻。啊，我在过去的时候跟李老师求学那个时候。就是我看到的时候，那个灌顶大师的这个大师记云通章就书抄啊，后面呢讲的读念佛落到地狱，我当时对这个很怀疑，我就请教这个李老师啊，我说为什么念佛的人还会堕地狱啊？他我提这个问题之后，他当时没有答复我。啊，他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今天晚上我来答复你。晚上时候把我们所有同学聚合起来的时候，给大家讲这个道理。啊，念佛的人还不断贪嗔痴慢，就堕地狱。啊，是这些道理都要懂啊，然后才晓得这个佛怎么念法了。啊，如何自己才能真正得到功德利益？这个事情在今天来讲的时候，比什么都要紧。啊，诸位要记住这一段。啊，那么这个词，众同分，俗见不想，同见业中呢，障我所起。具是无实，见妄所生。啊，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上，天天都看到不祥的征兆啊！啊，拿我们台湾来讲的时候，台湾今年气候就不正常。啊， 你看看接送信这几天报纸上都登载着，啊，东南部缺水，啊，而且缺得非常严重，啊，今年的雨水只有往年正常的东南部的时候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个都是不祥啊，啊，大家不要以为哦这是天然的灾害，啊，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认为是天然的，佛法晓得境随心转啊。我们再想一想现在的人心跟过去的时候比一比不一样了，所以它环境当然不相同了，啊，不要比年的，啊，去年过年跟今年过年，注意仔细看就不一样。今年过年呢，这个人情味比去年要冷淡得多，而且非常显著。这是好现象吗？不是好现象啊，灾难之相啊，啊，人情愈冷淡，大灾难必定现起。啊，过去我们人与人接触，还有一点真正的感情流露，现在人与人接触都是假的，虚情假意。不得了啊，啊，我们学佛的人看到这个现象是加紧念佛啊，求心地清净啊，啊，换一句话说天天准备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要彻底认识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留念之所啊，啊，我们要准备说随时要走啊。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啊，你放不下，你就走不了。啊，你要真正能放下，随时可以走得了，这一点都不假。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大事是要与阿弥陀佛打交道。搞什么都来不及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情。今天呢，我们就讲到此地。